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9月12号星期三晚上8点02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的平头环。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非常贵的樊雪同学。 就平时很low喽。 哎，没有啦，因为今天画了这个非常庄重的妆容，这假睫毛，哎，大家看不到是不是？这要提醒大家要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呢是一个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 这张脸看起来真的很假。 哎，真的吗？ 继续， 又有睫毛，这个又有眼线的樊雪，真的是难得一见哦， 好美丽哦。 有这么假的吗？你要 来来，怎么看怎么看？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记得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里面呢也要记得点击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要跟我们的直播伙伴一直播，可以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一下今天非常贵的番茄，以及我们今天非常隆重的乐队嘉宾。 哎，今天我们要给一个特写的话，大家会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啊！ 是的， 许久没有这么大的编制来了，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破碎乐队。 欢迎， 大家好，我是 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话筒打开，长按3秒，大家才可以把这个话筒正式的打开哈。重新的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嘉宾，今天嘉宾呢是破碎乐队。 大家好，我们是破碎。 好，哎，现在再试一下声音呢。Hello， 那旁边其他人可以用那个前面的话。 我这个有声音吗？ 有。 Hello， 哎，声音非常的浑厚。我们来了很多的嘉宾，要不然我们先挨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分别是谁是谁，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破碎的主唱姜威。 好，姜威，咱们离话筒再稍微远一点哈，可能稍微有点爆。这是姜威，然后旁边这位 我是吉他常远， 吉他手常远。 哎， 贝斯王玉鹏， 贝斯玉鹏，然后还有后面坐在最低处的 鼓手大伟， 欢迎四位。破碎乐队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 嗯，是像这个名称一样。歌曲偏破碎一点的吗？ 有点吧，挺破，应该是挺破碎的。 好，那我们直接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啊， 让我们听听 第一个环节四位主打歌，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顾名思义就是选一首歌曲最能够代表破碎乐队风格的，你们会选择哪一首？ 最破碎，这个我们既然选就选最破碎的 啊，最支离破碎的。 那肯定是乌鸦吧。 乌鸦 OK，哎，那我们先听一听这首乌鸦是什么样的风格，欢迎破碎来。 而来的不安，每天重复着，承受着苍白的墙上你的脸，让我感到疲倦，完成又黑暗，都是自卑的，我会会肆意孤单，无可救药的孤单，一切都会腐烂，没人发现，可哪儿还有什么永远，还有什么明天，飞向最高点，拼命坠落，我才把悲伤变成微笑，乌鸦落在窗角，它在冷冷的笑，如果真相原来是这样，像是灰色羽毛，别让我知道、啊、我才把悲伤变成微笑，在窗角洒在冷冷的笑，如果真相原来是这样，像是黑色羽毛，别让我知道 怎么样，韩雪，够破碎吗？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好孤单啊， 好孤单， 对，就是让人听了心里酸酸的，是我们平时唱歌的这个风格就偏向可能会孤单一点，然后悲情一点的嘛，包括我觉得我们主唱的嗓音可能是喜欢唱一些悲情的歌吗， 沙哑的那个声音突然一出现的时候，就我觉得非常的厉害啊， 厉害， 对啊， 厉害，是 你可以发出那种沙哑的那种 啊，哦，你是指这个厉害， 对啊， 我以为是指有点凶狠的那个意思， 但是樊雪说这种悲伤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破碎乐队想要营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吗？ 不是，应该不是故意营造吧，可能就是 天生自带的特性属性， 或者是我们或者是这歌和我们一段时期的一个情绪比较契合。 嗯哼。 啊，它是背后是有自己的故事的。 这首歌曲呢叫做乌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乌鸦啊？我曾经我发现北京的乌鸦跟我有段时间去那个冰岛玩的时候，我发现冰岛的乌鸦比北京的乌鸦要大很多。有一种乌鸦，它是你看，比如北京乌鸦长这么大吧，它冰岛乌鸦可以长这么大。 是跟 然后浑身毛茸茸的，就感觉非常可爱的一种动物，你不会觉得它可怕。 真的吗？ 有时候因为我以前对于乌鸦的印象是比较可怕、比较阴森的那种感觉在的。 我们想起来可能就想到那种冷宫、 哎、 叫那么三声的。 可爱的一种动物，你不会觉得它可怕。 真的吗？ 有时候因为我以前对于乌鸦的印象是比较可怕、比较阴森的那种感觉在的。 我们想起来可能就想到那种冷宫、 哎、 叫那么三声的那种。 宫廷戏最近看有点多哈。 是的。 所以咱们写这首歌曲的时候跟真实的乌鸦有关系吗？ 应该没什么关系， 还是借用它的意象，可能给人们是比较凄寒的一个状态。 对，一种特别灰色，然后特别孤单的那种。 在北京经常是可以听到那个乌鸦叫的，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乌鸦叫的时候，跟随你每天的心情状态不同，然后你的感受也不同，有时候你会觉得格外的凄凉、哎、有的时候我反正我要如果心情状态还不错的话，觉得这还挺好听的。 这真的是跟自己的心情有关系。就刚才我们主唱说到啊，就是这首歌的背后是有自己的故事的。那这个故事是您个人的，还是说我们整个乐队可能当时是处在一个这个灰色地带、灰色时刻的？ 也不一定灰色吧。 对，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情绪。 嗯。 然后 这种情绪的时候可能就挺难自拔的，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力量，然后让自己振作起来。其实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所以我觉得 你当时这个经历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觉得自己很难出来了？ 因为真的很让人听着就是觉得有点心疼，就是这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可哪有什么永远，还有什么明天，就是好像是对于未来的很恐惧很孤单无助的一个状态。 可能是对未来的不信任吧， 不信任，但是那个时候、然后通过这样的一首作品把自己的心理给抒发出来。 对对对， 这首乌鸦是收录在通利福尼亚这张专辑当中哈。 对对 对, 对， 你知道通利福尼亚是哪儿吗？ 不太知道，但是听上去很熟。 通州，很多音乐人管通州叫通利福尼亚。当时这张专辑为什么叫通利福尼亚？ 哎，我还以为是那种就是某个大区里面的某个很繁华的城市。 加利福尼亚的隔壁邻居， 怪不得觉得他耳熟。 因为我们都 来自于通利福尼亚是吗？ 对。 你们几个人当时是怎么认识彼此的？ 我们最哪就 通利福尼亚三部的时候。 对， 就认识 了。 对，离话筒近一点哈，这样大家可以听清楚一点。他说什么时候？ 他说是在通利福尼亚散步的时候。 散步的时候 大家散到一起去了。 对对对对对。 你们原本是彼此不认识的是吗？ 对，肯定是 从原本肯定是不认识的。 最初肯定是不认识的，然后就突然就认识了。 那正好你们喜欢的音乐类型也都是一样的。 一点一点彼此了解，然后就越来越相信了。 啊，你知道樊雪今天我们的鼓手，他其实是痛痒乐队的鼓手。 哇哦。 你哇哦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之前的时候我有在叫蜗牛吧，好像是在蜗牛里有看过这个乐队， 痛痒乐队的专场。 对对 对, 对，有看过。 你是很喜欢痛痒乐队的音乐？ 是的，就是当时的觉得氛围特别好。 那破碎乐队的音乐你喜欢吗？ 我觉得你在得罪人，我也觉得很好啊。是不是只不过是没有看过专场嘛，下一次去好不好？ 如果大家对于破碎乐队不太了解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多听一些他们的作品。 哎， 以及呢最近可能有一些演出，如果你被圈粉的话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 是的， 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叫做乌鸦，接下来唱哪首歌？ 接下来Sorry 吧，这首歌叫 Sorry。 Sorry， 对， 听起来跟刚才是一个风格吗？ 比刚才那个要安静一点。 好，那我们听听这首 Sorry 什么样的感觉？继续的欢迎我们今天嘉宾破碎乐队。 想和你一样变得漂亮，可我的明天依然肮脏。我曾相信被你称之为希望的东西，可我除了绝望还是绝望。Sorry, I'm sorry, sorry, sorry.幸福，这不重要，是否在梦里，在一起，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无所谓坚强还是逃避。 这首歌曲同样是在《通利福尼亚》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嗯， 樊雪，你有过那种特别自己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吗？我觉得可能也不到绝望的那个地步吧，但是就是自己没有办法让自己调整好，就感觉别人在跟你说什么，别人想让你变好，但是你无能为力，你只能说 I'm sorry 这样的情况。 我有，尤其是在曾经谈恋爱的状态当中。 哦， 我记得我看过这样一段话，我可能记不太清，但是我跟大家稍微复述一下，就说我常常因为爱你而觉得抱歉，因为我的爱经常，你怎么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呢？ 怎么这么酸呢？ 因为我的爱常常包含着一些很多不好的东西，可能我会嫉妒，我会暴躁，我或者说会给你乱发脾气，我经常把你拖进这沼泽，但是却希望你来救我，好像是这样一段话。反而就是你越对着你自己心爱的人，或者是对于你来说重要的人面前，你反而会觉得自卑，会觉得自己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从而你除了跟他说对不起之外，好像也没能去多为他去做些什么。 OK，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没有特别骚约的时候。我曾经有过就是亲人不在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自己觉得完全没有状态，就整个人好像消失了一样，谁都叫不醒自己，然后你也知道大家在努力的帮助你，然后努力的想要拉你回正轨，但是没有办法，那种没有办法就真的是 无助的， 不是无助，是空白的。这种空白的话，你就只能只想说 OK I'm sorry I'm sorry，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是我大概听这首歌的时候，当时 是否定自己的一个样子， 不是否定自己，就是没有办法。那时刻你就是没有办法，你想做任何的改变，任何的尝试都没有办法，你控制不住你自己。这是我听 I'm sorry 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你们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其实我们的歌大多数都是一种情绪。 你当时并没有经历什么事儿， 也许经历了什么事儿，但是或者是很多事儿堆在一起。 因为这首歌我听起来是觉得它给人的感觉是挺无能为力、挺无奈的一种感觉。 嗯， 你要说它是极致的悲伤、极致的绝望，我觉得倒也不至于。 它更多的是表达了你某种时刻的情绪，是不是？其实可能说不上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非常特定的事情。 嗯。你们乐队平时是怎么样分工的呀？ 嗯， 主要是我们乐队创作，主要是我先把那个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然后有了之后，然后大家去一起创作。 基本的一个方向是由你来定， 对。 然后编曲的话，就大家在一起一块商讨的出来。 对。 OK，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Sorry》这首作品。 哎，《 Sorry》其实这首包括《通利福尼亚》这张专辑已经是三年之前，2015年的专辑了。 嗯，差不多吧，2015-2016年吧。 然后我们听了乌鸦，包括 Sorry， 都感觉这个好像整体的风格是比较往下沉的，比较荡一点的， 是比较低沉，比较有一点悲情的。 嗯，按照我们主唱的说法来说的话，可能是跟那个时候的感觉感受是相关的，是不是？ 对。 接下来我们要听哪首歌曲？也是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吗？ 嗯，接下来可以唱一个不那么 丧的 啊。对。 唱哪一首嘞？ 给你的歌吧，这首歌就叫给你的歌 啊。给你的歌，樊雪应该会很开心，听起来像情歌的样子。 哎，是的， 来吧，给你的歌，继续欢迎破碎乐队。 假装给我的歌。 你拿了一扇耳朵，慢慢自夜空滑落，梦碎的尽头还有我，你要记得拥抱着你的沉默，离开不会是解脱，请你闭上双眼，静静的听这首歌，请相信我曾和你有过同一种感觉，黑暗中茫然失措，那快乐就在你身旁触手可及的角落，它始终没离开过。希望一直在你的 离开过、这是为你写的歌，没离开过。也许我们不曾见过，也许你正黯然失落，遥远的地方有个我，你要记得，我无法给你更多，也许只剩一首歌，至少你不是一个人。面对黑夜，请相信我曾和你有过同一种感觉，黑暗中茫然失措，那快乐就在你身旁触手可及的角落，它始终没离开过。阳光在窗外掠过， 给你的歌， 给你的歌。哎，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晚上听，哎，特别是如果天空非常晴朗的时候， 嗯， 有一种那种很直给的那种浪漫的感觉。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嘛， 很直给， 一直在你身边，就是这样很直白的话，对不对？但你不会觉得其实很浪漫吗？ 会啊，就如果真的有人送给我一首歌的话，我估计会感动到哭了。 不用想，没有。给你的歌，这是真实的给谁的歌吗？ 给所有的人的歌吧。 嗨，我还 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 我还想问问八卦呢。 因为这个歌词里边是，就是请相信我们曾有个有过同一种感觉，然后在黑暗中茫然失措什么的，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然后希望能在这个经历低谷和困难的时候坚强一点。 在经历低谷和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千万不要觉得自己是那个全世界最孤单的人。你要知道，你身边的很多人，他其实可能都是在一个低谷的状态当中， 对对对， 大家只不过可能是在掩饰的比较好。但是刚才说这首歌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时候，我看旁边穿白衣服的人笑了笑，哎，怎么样？是不是有故事要报一下？ 不要看别人 就 聊。 我笑了吗？ 你笑了呀，明显是感觉有话要说的那种。 我可能是没什么话要说，感觉这个，我觉得我们的歌基本上都是给我们当时的那种在那种情绪下吧，想要表达的一种东西吧，真的没有说是特指说要给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的这种。 它是宽泛的，不用具象化。 但其实这首歌还蛮正能量的，我觉得真的是给我们所有的听众。 那两个来说，可能比较 积极、 阳光一点嘛， 正能量一点。 哎，我觉得不写那种具象的，是不是也是说明你们四个人其实是比较不矫情的人？ 我觉得那得多大事儿，就是单纯的一件事儿就能把人。 你很难哈， 对，所以就肯定是很多事儿，很多种情绪，特别复杂，掺杂在一起。 但你知道，樊雪他们最开始是在哈尔滨成立的， 哦， 然后从哈尔滨来到北京，这对于比如说换一个城市，但是还是一个乐队继续发展，对你而言会是一件大事吗？ 我觉得会是，就比如说，如果是线上的一些活动，去见面会啊之类的，你在哈尔滨， 你还有见面会呢？有人去吗？都是你妈妈手机什么说？ 我说就是作为乐队，就可能会之前积累的一些人气或者是一些当地的粉丝，你要去到另一个地方，能又好像又要重新开始，你建立的人脉也好，你的公司也好，你的朋友也好，你总不能打 个包一起说跟带东西似的就全都给走了，是不是？ 怎么样，樊雪真的话是不是让你们想到了曾经妈妈说的那个话？ 那你到新的地方肯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建立。 为什么想要离开呀？当时 因为我觉得在那儿很难去把音乐一直做下去。 好男儿志在远方，是不是？ 就你觉得在当地可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想要再突破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当地歌迷可能是太多了，然后我们得拓展一下，对吧？就得换到北京来， 拓展一下自己的势力。 对， 是不是？ 那我觉得可能是哈尔滨啤酒喝得有点腻。所以当时想要离开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吗？ 对，肯定是 四个人同时决定说离开。 对， 那你们当时都是单身的状态吗？我比较好奇这一点。因为想离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 这个 拖家带口的 单身肯定是不容易单身的。 不容易、 哎、不容易单身的。 好气哦，这句话说的我估计我们听众也会很生气吧。单身是个不容易的事儿啊，真是 没办法呀。做音乐又帅又 有魅力是不是？ 我们也只能干瞪眼。 主要是我们永远在一起。 你们四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可能找一个很好的借口，哎，是时候可以分手了，原来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离开了。那初到北京是容易的吗？一切， 嗯， 肯定是不容易啊， 不然怎么能唱乌鸦呢？是不是这么破碎？ 是在那个时候写的乌鸦吗？ 不 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对吧？ 乌鸦其实比困难要还要困难， 比困难 还要困难。对，它不是一个具象的困难，它是一个。 心理的压抑， 对，让你看不到未来的那么一个状态。对， 那希望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嗯 嗯， 但说到来到北京， 嗯，您说， 我觉得一开始从一个城市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可能起初会有点新鲜感。 是激动的，是相信自己和有充满着期望的。 包括其实，在那个时候，好像摇滚乐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年代，是不是？ 啊，是的，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个年代吧。 那你们起初走的在北京算是走得顺的吗？ 嗯， 一开始还挺顺的。 一开始挺顺的。 嗯， 所以一开始的作品应该都是比较阳光积极一些的。 对， 进入到一定平静了以后才会到乌鸦的那个状态当中去。 嗯，我挺庆幸有这么一段时间。 现在很多人在回忆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有些人关于回忆某一段经历可能会觉得重来的话还会觉得很激动，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哈。 比如说刚才对于这段瓶颈期，我们嘉宾说到庆幸。 对， 那如果能重来的话，你们当时还会走吗？ 那肯定了， 一定了，这条路是一定要走，即便会有乌鸦这条非常绝望的路，但是该走的路还是要重新再来一遍。 我太庆幸能有乌鸦这首歌。 哦，真的呀？ 对，应该是一个乌鸦群那种更好，可能是。 但你们这么说，我们都没有共鸣感，对不对？ 是的， 都不知道你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恨不得自己顺风顺水的。我觉得 当时是四位同时进入到乌鸦期了吗？ 差不多吧。 哎，你知道乌鸦什么时候在我们这儿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了？ 对，以后就女生不有生理期吗？男生就是乌鸦期。 乌鸦期， 可能差不多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这个破碎乐队，节目当中会唱好多好听的作品啊，前面已经唱了三首了，接下来还有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所以不要走开，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一会儿见， 拜拜。 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One, two, three.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说时迟那时快，没有一丝丝的防备我们就已经回来啦。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今天戴帽子把头发压得很扁，那此时此刻又没有戴帽子的泽华。 肺活量好好，你我都不敢讲话了。 你也可以快一点。樊雪今天格外的漂亮哦。 我今天非常的贵，专门做的这个发型还有妆容，是不是？ 现在做这个发型有多少钱？50块钱。 嗯， 45。 500。 真的呀？ 真的。 哇，那真的是很贵。 是不是过了你的那个年纪，50的年纪？ 我们当都5000。好啦， 欢迎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选择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要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非常非常庞大的阵容以及非常郑重的一个乐队。我说郑重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就是平时请嘉宾都不郑重呗。我要把你这句话也截下来，分别寄给每一个嘉宾。 好的， 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叫做破碎乐队，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啊。 对，1998年那一年我2岁。 我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要说年龄是不是？ 对啊，那个时候是在哈尔滨成立的。然后2003年的时候正式的决定来北京。 对， 当时是满怀期待满怀梦想的来，还是无所谓来流浪？ 来流浪，流浪歌手。 还是满怀期待的来的是吧？ 还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着期待以及寄予众望的。 特别期待， 是是 特别期待。 特别期待。 哎，我好奇的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四个人吗？ 也换过一些乐手吧。 有没有始终在身边的除了你？ 大伟啊。 啊， 大伟老师。 大伟老师在后面，就因为我们今天大家看视频直播，你会发现一共就三个话筒，四个人，唯独不给大伟老师话筒，不知道为什么要针对大伟老师哈，可能就是因为你是痛仰乐队的同时坚持着，他们可能欺负你。前面听到好多好听的作品，这一时段呢依然是有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哈。 是的， 接下来我们会带哪首歌呢？ 先来翻唱一首吧。 翻唱，那好，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翻唱时间，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还没开始。刚才是我们进了一个片花， 哎，我还以为我们嘉宾忍不住的。 我以为是在试麦。OK， 马上开始哈。 哎， 樊雪不是说98年的时候自己才两岁多吗？那下面要唱的 两岁多就刚刚两岁啦。我97年的、啊、哎，这是一岁是不是？对不起， 数学呀。 我一岁那年98年。 你说你是不是刷卡？人家说500块钱就给你刷5000块钱的。 哎，我前一段时间真的这样，11500，我刷成了11150，然后又借了300块钱。交学费的时候，那老师那一顿嘲笑啊，真的是。 我们那会上学的时候，哪能一次刷11500呀？哎呀，现在学生简直太幸福 了。什么家庭啊？是不是？ 不要跑题。我的问题是，所以你有没有听过《不再让你孤单》？ 没有哎。 真的没有听过。 真的没有。 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 可能会唱出来，我就知道了。可能不知道歌名。我觉得你哼一天我都不会知道的，没有找到你的调。 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破碎乐队他们现场版本的《不再让你孤单》，看看樊雪和收看我们节目的你有没有听过。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紧紧拥抱你到天明。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 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破碎乐队现场演唱的《不再让你孤单》， 很温暖。听过的是听过的， 是吧？ 但是泽华哥刚才哼唱的那一版本是真的没有听出来那是什么。 我要唱的那么好，我也坐在那边了，还 就不坐在这儿了，是不是？ 对啊。OK， 但是我觉得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其实那种破碎的感觉，跟最开始写这首歌，包括演唱这首歌的那个人的感觉，其实挺像的。不再让你孤单是你一直很喜欢的歌曲，还是最近开始喜欢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 你喜欢的是这种隐约的。稍微有点凄凉的美感，还是 我觉得是真实吧。 真实， 对，就是没有什么技巧上的修饰，或者是一些特别那种华丽但没有用处的那种处理。 没有技巧上的修饰，这点我觉得对于音乐人而言的话，它是一件会不会让你们纠结过的事情 啊。不，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这种 返璞归真的一个状态。 自然吧， 一开始的时候就喜欢自然的， 对对对， 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你们从来没有追求过炫技？ 最开始学琴那会儿，还没组乐队那会儿，可能是想过一小段。 嗯哼，那为什么就不这样做下去呢？ 越自然越能够打动我们吧，我是这样觉得。可能更听 那个不好听的。 不好听，哎，多简单呀！我觉得不好听。 但是每个人在音乐方面的审美，确实是决定自己做音乐的一个方向。 哎，是的。但是对于听众来说，真的是就是更自然一点，然后更真心一点的，又能打动我们。 不再让你孤单。一开始破碎乐队据说是在一个小小的车库当中成立的。 对。再一个。 想到了缝纫机乐队 是吧？ 那个场景， 哎， 很酷。 那时候你们是觉得酷呢还是苦呢？ 还是觉得，对，我想问这个。 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地儿去排练啊， 这是挺正常的。对 对，只能是租那种就车库啊。 uh-huh， 不扰民嘛。 那个时候成立乐队是大家都支持你们的，还是你们就一意孤行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还是得到了很多支持吧。 那挺好的。 可能是因为本来唱的就好，弹的也好，才会被支持。 但是唱的好这件事儿呀，不代表说 你如果哪天就是泽华突然间跟我说他要出道了，那我肯定拉着他，我肯定不让他随便去尝试这种伤人的事情。 我哪天要说我要出道，那就是一定我找好退路的呀。不然为什么莫名其妙走这一遭？但我发现这个破碎乐队这些年好像新作挺少的。 是的，最近作品都不太多。 是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吗？还是 是都去了哪里？ 可能是我就是 最近过得比较幸福。 不是，不太想那个。 我以为你要说不太幸福。 不太想那个 佛系了吗？ 那个、自己不是特别觉得特别特别好的那种作品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听。 为什么？ 可能也会就是大家也都在说，可能是我觉得不够好，但是未必。 别人 就是你知道人到了一个审美的一个阶段之后、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可能会说好听，但是你就觉得达不到自己想象当中那种好听的程度、你是这样的吗？ 对， 就走这条音乐道路越久，其实对于自身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自己想要达到的高度也是越来越高。 对，就是想，就是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你想做一种什么人嘛。 那你现在会觉得孤独吗？ 每个人都不觉得孤独吧。 你在音乐当中会不会格外觉得孤独？甚至会不会有这个成员都不太理解为什么迟迟没有新作出现？ 没有，我们都挺理解的。对， 我们挺一致的，我们想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就是每个人衡量它的标准不一样嘛。我们还是尽量就是有一种想要达到就是自己才满意才可以 OK 的那种感觉，才能觉得这个歌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吧，应该是这样。 但是这么多年没有新作，粉丝可能都会说破碎乐队是不是彻底的破碎了，这个乐队都没有了，你们不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我们不会有。 哦，那还是 非常有自信。哎，我的粉丝，我做主。 我觉得对于歌手和对于这个乐团而言，想要你说你毕竟还要在这个行业待嘛， 对， 然后你干得出寂寞， 其实要拉拢粉丝的心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那我们也靠之前的那些作品赢得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喜欢嘛。 就是希望大家能我们真正用心写的每一首歌，然后大家喜欢，有或者是有一部分人喜欢就行了。 那对于自己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要先打动自己，然后再希望去打动别人？ 对，所以说会变得不是那么 频繁的出歌， 或者是、 就不想让自己的东西做成流水线，而是每一个都是一个珍贵的宝贝。 对，我不想让它成为商品。 好想说，你不想让它成为商品，它就像你的孩子一样，是不是？ 但是真的要做到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 deadline， 最后的一个期限？ 没有。 就什么时候有想法，什么时候出歌。 对，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 不觉得是坏事儿， 极大勇气去做的一个挑战，或者没有那个想，那就是很正常。我们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OK， 就想做自己最觉得最完美的歌，就是给别人听。 最完美的歌，目前你们出的这些歌曲当中，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呢？ 反正 可能会出现小组分歧哦。 可能出现以后都觉得没以前那么好听了，是不是？ 对，应该是《通利福尼亚》吧， 《通利福尼亚》那一张、 还是比较一致的。 包括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的《乌鸦》《Sorry》都那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哈。如果你曾经忽略过的话，接下来我们大家哪首歌曲嘞？ 《通利福尼亚》呗。 好， 这首歌的歌名就叫《通利福尼亚》。 千呼万唤始出来，有没有？大家也算是比较期望比较高的一首歌。刚才都说了，这是大家最喜欢的。 突然间有股味儿升上来了， 味儿 千呼万唤。好，让我们欢迎破碎乐队《通利福尼亚》。 夜里有只流浪 街上，没人会发现死后他的眼眺望着他的故乡。谁在黑暗中放声歌唱，歌唱谁的坚强？那是碎了满地的咸阳，咸阳在路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同里福尼亚。 后面那个合唱啦啦啦啦，佟丽娅那表情很好听，哎，很优美。 哎，优美 啊？ 是想到了什么吗？ 就突然觉得佟丽娅像那个 家中 加利福尼亚一样，是非常漂亮的一个什么有田园风光啊， 哎、 有自然景色啊等等。哎，通州很多人会觉得有点不一样的状态，不一样的感觉。你们对于通州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嗯。 就是一个， 歌里边写的呀。 就是我们觉着还是可能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片段在那边吧，就是、 啊、 对对对，可能就是我们在那边的那个生活氛围，就是影射在歌里边的那种感觉，应该就是那种。 有很多在通州的音乐人，他们说那个状态其实特别自在，就身边很多这样圈子里的朋友，打个电话过来，然后就去谁谁家吃一个什么蹭一个饭， 就是、 去谁家喝一个酒什么的。 音乐圈是不是？ 对， 哎、自己的艺术圈在通州。 你们是会觉得那里是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地方吗？ 对，习惯了吗？ 但佟丽娅这首这张专辑一共五首歌，是不是？ 嗯、 四首吧。 四首歌，嗯、除了刚才这个佟丽娅稍微的明媚一点，这几首歌都还是挺那个。惨兮兮的，但这个惨兮兮也是说跟着刚那个时候的那种状况， 哎， 嗯， 而且相比较而言，这首歌还是比较轻松的，比较舒缓的那种，舒、 嗯、 轻松， 还好， 欢快。 好的，如果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没有听够他们的演出的话，听说最近是有些在巡演当中，是不是？ 对，最近从10月6号开始吧， 啊 巡演就开始了。 10月6号正式开始，第一站会先去到哪里？ 是长沙吧，长沙。 长沙 好吃哎， 好吃。 然后北京是什么时候来？ 嗯， 北京10月21。 10月21号。 10月21，那在什么地方呢？ 在， 给我们大家安利一下。 来福 Live House。 嗯，大家可以标记一下哈、哦。那天如果没事的话，可以去捧个场看一看。 是的。 哎，你们在现场是话多的还是话少的？ 是 我们一直都是 话放少的， 对， 话不太多。 话不太多的话，就得一直唱哎。 就是歌多吗？歌多话少吗？ 架不住人家歌多，我少说话多唱歌。 用音乐说话。 有没有分工啊？比如说这现场有些人 谁负责暖场说话的？ 对，那俩人说相声， 就跟咱俩似的。 我们不太喜欢那个， 都不太说话。上面这首歌是那个乌鸦，来自佟丽娅，嗯。下面就 不是你这多了，你这多了，你、 啊、 都说 多 了，对对对对对。 那平时会怎么说呢？ 就乌鸦就开始演了那种， 然后回来呢，sorry， 就开始演了。 对对对对对对， 被舌头黑了，就看一下这个现场。 对啊，对了，赶紧来呀、啊、来呀、啊！ 你知道歌手在现场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看点。 嗯， 每个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嘛，每个人表现也是不一样的。 哎，这是不是就是在写作当中的有一个手法叫做留白？我就说一个 sorry。我就说一个乌鸦，你们自己猜去吧。 其实就是 啊，但其实这个好像有实力的歌手都会有那么一点自己的态度，就比如说王菲在自己的演唱会上一句话都没说。 哎呦，真的是哎。好吧，破碎乐队再度的感谢今天做客节目，最后再跟大家分别介绍一下每个人好不好？ 嗯，我是破碎主唱姜薇。 姜薇，嗯 嗯， 我是吉他昌远。 昌远。 贝斯王宇鹏。 贝斯宇鹏。 鼓手大伟。 鼓手大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喜欢就请多多支持，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现场看一看。 哎， 好，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我是泽华， 我是本雪， 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啦， 明天见，拜 拜， 祝大家晚安。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先是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它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总是让人始料不及。人就像患重感冒，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冷热交替，欢喜忧郁，乐此不疲。 有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